好啊，今日咧就係呢個肺炎嘅，自武漢肺炎爆發以嚟，香港單日確診數目破紀錄嘅一日， 誇張。 係啦，咁就48宗確診個案。 前日十幾，跟住琴日廿幾， 跟住 廿幾，今日即係 double 咗40幾， 48啦，係啦。48。咁我哋今晚咧就分兩部分。開始咧，我哋就講翻呢個中美大戰，咁都係重要嘅其實。咁然後跟住下半部咧，就講下呢個第二波爆發，我哋應該點應對啦。咁就嚟緊啦，應該。咁啊，首先講下呢個今日眾志就見咗呢個美國駐港領事啦，咁樣。咁啊，美國領事就話關注呢、這個即係、就是、記者被逐事件咁樣。咁啊，成件事都幾無厘頭嘅，我覺得。 係啊。 點解咧？嗱，美國就限制呢個官媒啦，即係新華社啦、中央電視台啦，就五個官媒喺美國嘅人數就唔可以超過100人。 有限制。 有限制嘅。 上個月嘅事啦喎。 係已經係隔咗一段時間添。咁我心諗，如果你正路啊，你要驅逐，首先你就驅逐咩咧？就係、是、美國嘅官媒在大陸。 嗯。 咁係咪應該驅逐翻呢個美國之音啊、自由亞洲電台啊呢啲咧？或者係全國電視網絡啊呢啲咧， 佢揀三個最大嘅。 咁但係調翻轉，佢就揀三個民營嘅媒體，就係、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同埋《華爾街日報》。而呢三份媒體咧，基本上《紐約時報》喺疫症裏邊咧，對中共都仲係咩咧？幫佢講説話嘅、哦，就話咧武漢封城就 buy time， 點解西方世界就辜負咗中國嘅呢個犧牲啦？就符合呢個中共嘅對外宣傳嘅口徑喎，《紐約時報》嘅文章，咁啊竟然受到呢個報復，咁我拗爆頭，心裏諗下， 始料不及啊，應該係 唔係啊？個重點其實係喺香港啊，因為今次嘅驅逐事件咧，就竟然由北京宣布，包括埋香港、澳門，咁啊澳門大家都知㗎啦，佢個 station 基本上三大報紙都唔喺澳門嘅，其實主要喺香港。而呢三份報紙就係喺呢個反送中運動裏邊，一直對於呢個黑警警報咧。是涉而不捨揭露，包括《華盛頓郵報》 深入地是去報導的， 是啊，還有整理檔案，呼籲香港人提交短片給這個《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所以呢，就你問我如果再次一步要制裁，應該都是通訊社啊，是吧？你新華社都是通訊社啫，那你不應該制裁什麼路透社啊、美聯社啊那些咯、啊、又不是喎、 啊、其實就是借啲耳，藉著今次的機會，明明是二月嗰陣時即係發生在美國的那些對即係將那些嘅駐美的媒體，中國 那些不是媒體嚟嘅，係駐美宣傳人員啊， 所以咪叫話外國使團， 所以 佢有一個 外國使團，呢、這個絕對符合國際的標準，因為在中共嚟講是沒有新聞自由，同埋佢哋係隸屬於中宣部的，如果隸屬於中宣部，即是話佢哋只不過係政府嘅宣傳人員， 即係你叫 就當做外國使團，外國使團就有數目限制嘅，就係咁簡單嘅啫。咁你制裁你咪話哦，你美聯社、法新社或者咪呢個路透社或者你呢個自由亞洲電台都係美國嘅宣傳工具喎。咁美國佬都好難駁你，但問題你就揀咗三份最大影響力嘅主流嘅英文報章出嚟去制旗。 所以他不斷在欲蓋彌彰地說、啊、其實是對等的，這個是反制的，對 什麼等呢？我覺得 就是說明就是你做初一我做十五，但其實說了出來不是的， 是啊，完全不是所以我就說這些叫做趁機就報復，主要因為這三大媒體呢就是警報黑警的問題、時間就不遲不早，就偏偏在這個助理亞太國務卿起草緊香港關係法和香港人權及民主法要求的評估香港一國兩制的報告，五月提交呢個 CECC， 即係呢個國會同行政機關嘅關於香港嘅一個委員會，唔係關於中國嘅委員會裏邊去審核。如果香港唔符合一國兩制嘅條件，就取消香港嘅建議總統取消香港嘅獨立關稅地位。呢份報告就係咁重要。咁你就而家呢個時候驅逐人哋三大主流報章，仲要係對美國朝野政壇有相當影響力嘅報章。當然最好笑的三份報紙基本上都是反 Donald Trump， 都是 Donald Trump 眼中釘來的 Donald Trump 都不知道多高興你就趕，所以我就說其實他是為了香港，好了，報復，那這個報復就去直接導致有機會攬炒了，我就說 因為大陸的媒體處理沒有理由就伸到來香港，香港明明基本法自己本身說到有自己出入境的、就是、自行的處理，有基本法 保障 新 聞 自 由， 第 二就是有獨立的出入境政策，就什麼屬於中央處理呢，就是國防與外交、你現在就擺到明 就告訴美國佬聽，香港不存在一國兩制。那你叫美國駐港領事同埋呢個佐利亞泰國務卿，即係佢上司，坐喺個電腦前邊寫緊嘅啦，點樣落筆咧？佢一定要 mention 呢件事喎。 你逼佢出手嘅係而家。 係啊，你而家係逼佢出手喎。好啦，香港政府呢邊就知道賴嘢啦。最喜歡砌美國佬的邱騰華不出聲，林鄭月娥龜縮，整件事就說依法辦事，即是說了等於沒說， 即是沒有跳出來。 如果依法辦事， 我們有既有政策，永遠都是這 樣說。今天 FCC 就發表了這個新聞稿，就要求解說了。好了，驅逐了個記者可不可以來香港啊？照例 照外交部的公佈應該是不行的， 即是驅逐離開中國大陸的， 可不可以入境香港特區？那原本在香港那些又是否因應這個中共列出的最新條件而驅逐他們出去 呢？驅逐了之後，如果是改派其他的，又不能夠，又可不可以入境呢？ 不答。為什麼？我都說，都不知道怎麼答。為什麼呢？這個整個中美大戰呢，基本上就是習近平的這個對外大外宣的一個總路線。而殺到興起呢，就殺了這個三大報章，殺了香港。好了，到現在魔鬼進入細節了，就完全不知道怎麼做了。你們看到這些中共這些這樣的所謂外交，王毅、啊、楊潔篪、啊、崔天凱、啊、看個樣子就比當年的李兆星進步了一點，個髮都吹得高一點，油頭粉面這樣。但是其實都是一班外交垃圾，是對於這些中美鬥爭的東西一無所知。好了，現在辣著了香港，香港攬炒其實就是我們最要求，希望這樣就 I burn 就 you burn with us， 那是中共的利益受損，因為香港失去獨立關稅，同時會失去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的差別對待，那令到那些科技沒辦法通過香港轉移入大陸，現在就由中共自己主動邀請美國來制裁。所以我就說這個就是你看到整個中共的管治，你以為它很聰明，所以很多人說我們鬥他不過，鬥他不過。其實中共呢，他一是不動，不動不出聲，你就以為他很厲害，就是那些葉問那些，擺個裝出來，就是黃師傅那樣，永遠都是擺個起手式， 知就笑死，不知就嚇死的， 但是不可以出拳的，擺個裝出來，然後就打嘴炮，在那裡罵，一出拳就死了中共。為什麼呢？因為他的官僚體制第一落後，第二，看老闆面色做事，任何公司的決策，如果前線基層、中層的員工全部要看著大老闆面色做事的話，這間公司一定倒閉的，其實。因為你都不知道老闆開哪邊飯，有時候。好了，老闆的決定可以是錯的，你又不敢出聲。 還有連個執行細節都未想清楚就先說了。 是，我覺得是，今次。 到被人問到的時候，如何地去執行落實，或者體現你現在這個大方向的調整的話，又說不到。 因為今次呢，是他所有一路呢，由耿爽、鍾南山、耿爽到趙立堅，在武漢肺炎和美國開拖整條線落的嘛，然後突然間就剷了這三大報，是即是趕走他們的記者嘛，驅逐記者嘛，所以整個反美的總路線裏面就不如就加碼了，樣搞埋香港了，搞埋這個三大報紙了，樣所以他去到執行細節呢，我相信是沒有的。現在總之就為了要轉移習近平在國內所受到的壓力，一定要吹起反美的號角，我覺得這個就是最重要。你話佢係咪志在同 Donald Trump 開拖咧？我覺得唔係，係人都知道你呢啲咁樣嘅外宣，實際上對歐洲人、美國人、加拿大人嚟講係冇影響嘅喎。佢唔會相信係美軍播毒嘅喎，其實。 即係你嘅意思就係話佢用既有嘅又係嗰啲嘅黨八股，有個外在敵人、外在勢力，呢個當然就係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跟住咧就要轉移國內，因為今次呢一個嘅疫情產生嗰啲嘅政治壓力，就去轉移。 唔係，佢有兩個壓力，我覺得第一個壓力就當然內地嘅民情仍然洶湧嘅。你而家李文亮嘅另外嗰第一個死咗啦，第二、第三個同事都要會過身啦，即係武漢市中心醫院四個醫護。咁啊，之前搞感恩教育，武漢市委書記共我頭出嚟就俾人鬧到撲街。好啦，到而家就跟住咩咧？佢最重要係因為佢要預計到復工會有個風險好高啊！嗱，而家湖北就解封啦，湖北嘅民工就大量進入廣東省， 聲稱已經 就喺我哋附近啦，去到中山啊嗰啲啦，嗰啲湖北省嘅民工。咁究竟廣東省爆成點咧？佢而家就撳住。撳住，但是香港這邊呢，就因為外地輸入36人外遊，今次不是內地輸入的，應該暫時確診這48人 都是有36人有外遊歷史的。 48個裏面有36個。 是的。咁然後呢而家就兩邊夾，所以話香港係好大鑊嘅。內地嗰邊就要恢復生產正常化，咁正常化恢復生產，佢會預計到會有再爆發嘅風險嗰陣時咧，佢就先發制人咧，就將個矛頭直指美國，就話美軍散佈病毒。嗱，如果出自外交部發言人咧，這個唔會係亂噏嘅，我覺得。包括埋今次嘅制裁三大報章嘅驅逐記者，包括埋香港在內咧，以往都試過驅逐嘅，但係佢唔會搞香港嘅。今次好明顯係特登包埋香港在內嘅，咁所以亦都係咧，唔係亂搞嘅。佢係要製造一個咩咧？就係預防將來習近平進一步受挫，因為你一復工，交叉感染又爆發，咁咪又再大鑊啲。咁所以而家咧，佢就拆佬試沙煲咩咧？就係慣用嘅手法，就係 create 一個稻草人嘅外敵，然後利用呢個外敵就出口轉內銷。嗱，而家我今日我前兩日喺北角聽到啲藍絲都係講美軍播毒噶，係啊。 但係呢個係前後不一致嘅，如果大家記得嘅話， 我知道一早通報嘛。 一月底二月嗰陣時講話喺一月頭開始咧， 已 經通 報 美國， 已經通報美國。 如果美軍係要派人嚟到大陸嗰度係去播毒嘅話，點解你會通敵地去仲去通報咧？咁樣係就呢個嘅疫情嘅問題係。 嗱呢個 咧講唔通嘅，其實前後個即係邏輯係矛盾嘅。 但係唔緊要嘅，因為我哋有資訊自由，我哋可以 check 到1月17號佢做到乜嘢。但係你知道大陸基本上係佢而家就係黨嘅新聞就係宣傳嚟噶嘛，就係洗腦式嘅宣傳啊嘛。總之配合小粉紅微信裏邊嘅公共帳號、中宣部控制嘅鬼 account。咁就鋪天蓋地就喺內地就散佈美軍播毒， 即係大方向。 外交部發言人都講啦，跟住你見到 Donald Trump 即刻還拖，佢仲好笑嗰啲微博嗰啲言論。如果唔係身有事，點會咁惡咧？即係老屈完人就用人哋嘅反應嚟做理由去 justify。但係 so far 到而家，包括呢個鍾南山呢條撲街，大佬都枉為一個咩疫症專家呢啲咁嘅垃圾，直情係佢話科學上都可以係外來，唔一定喺武漢。我就話呢個疫症可能嚟自火星啦， 佢可以講話100万個可能性，其中一個啫嘛， 石器時代啦，係咪先？你話可能喎，係咪？你身為一個科學家，我就話科學家講咩啊？拿出證據來，美軍幾時喺武漢出現？係咪？佢話軍人運動會嘛。好啦，邊一個軍人運動會裏邊，邊一個播毒？係咪有冇證據？你咁多 CCTV 加， 同埋點解只係播俾武漢人啊？ 你咁多全中國幾億個呢個 CCTV 鏡頭，影唔到？我唔信嘛，係咪？如果美軍播毒，你問我，我就民族主義上身啦，直情要出動遼寧號航空母艦，就要駛去呢個關島攻擊呢個夏威夷添啊！ 要對決， 直情係啊！如果你問我， 要對決。 喂，呢個直情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嚟嘅喎，如果係中美軍播毒嘅話，點可能靠趙立堅？耿爽、華春瑩叫春咁樣就可以解決，想完咗件事啊！我唔完喎，而家 咁就唔係淨係驅逐呢個嘅傳媒機構喎，其實係 驅逐美國， 驅逐埋美國領事添喎，應該係。 然後宣戰啊，向美國。 係啊，如果佢哋自己講嗰套係真嘅， 喂，如果美軍播毒，你話係咪應該宣戰啊？呢個細菌戰 行動嚟噶嘛，生化武器。 美軍喺中國武漢用生化武器攻擊中國國民，呢個係中共嘅講法啦。我再講一次，你認唔認？如果唔係你就叫趙立堅即刻炒 Q 咗佢，同埋耿爽，同埋鍾南山。如果唔係我而家就話俾你聽，點解解放軍唔出動，唔即刻將駐港總領事拋走？ 因為你作為一個主權國嘅武裝勢力，你應該要有一個相應嘅行動啊嘛。 應該出動 咯， 我覺得。我而家戰狼上身啦，你問我點知外交戰狼啊？直情要衝去蘭桂坊將嗰啲美軍拉出嚟添啊！喂，如果你話，是我再講一次，我係信中共嘅講法嘅。如果美軍喺武漢海鮮市場附近打爛個玻璃樽，將佢哋喺美國軍事實驗室裏邊嘅中華果腹嘅肺炎病毒帶去嗰度散佈，嗱，我冇講錯啦。蘇花到而家，中共都冇否認過趙立堅所講嘅嘢啊。係啦，如果係咁嘅話，點解解放軍唔出動？我想問一下。是不是習近平所講的偉大民族復興全部都是騙我們的？ 要有合乎比例的國家行為。 喂，大佬啊，即刻召回那個什麼做什麼那套什麼花木蘭那個什麼撐警那條仆街劉什麼飛啊？ 劉亦飛啊， 即刻召回他回來啊，是不是啊？為什麼還去美國啊？陳法拉那些全部召回回來去勞軍啊，準備出戰啊嘛，要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解放軍不動員起上來呢？起碼都在南海 同埋包圍呢個台灣啦，起碼將新加坡、馬六甲海又封鎖啩，最少我覺得。所以我咪話咯，點到經不起常識嘅推敲。如果你吹到咁大，講到美國咁大嘅罪行，而你嘅反制措施竟然係驅逐《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同埋《紐約時報》記者乘機報香港之仇，咁就唔係好合理咯。我覺得真係，係嘛？即係呢個係而家最重要嘅一個新聞嚟嘅，我覺得應該係要呢個解放軍快啲去出動。咁咧就嗱，記住啦，我哋今日咧除咗講呢個反美之外咧，亦都係要講下呢個香港疫症嘅情況嘅。其實咁嗱，頭先我哋講過咧，佢就出口轉內銷啦，主要係咁啊，出口亦都係轉移習近平嘅壓力，其實目的亦都係咁。習近平面對嘅壓力係咩咧？就係、是、你要計數到啦，由香港反送中、台灣選舉、中美貿易戰到而家武漢肺炎，佢就配合咩咧？就係、是、要扮呢個抗疫領袖啦，要將以前嘅抹咗去，寫個劇本俾習近平，而家就打電話俾普京，又打電話俾呢個日韓嘅外長，就話唔緊要嗱，我哋而家共同抗疫， 扮抗疫英雄， 世界各國我嚟幫你哋，就呢啲叫做咩咧？放完火之後就扮救火啦。喺香港本地嘅公關界都常用噶啦，即係咧嗰啲以前嗰啲嘅咩名嘴啊嗰啲咧，就燒著咗你先主持節目嗰陣時， 鬧埋你一份添啊！ 鬧埋你一份之後，跟住禮手就揾人話：喂，等我幫你教下點樣拆啦，點樣應付呢個公關危機啦咁樣。 呢個即係暗馬底講嘅，係背後講嘅， 係啦。咁啊叫做又係放火又係佢，救火又係佢。咁啊而家活學活用嘅咧，就係呢個習近平啦。習近平嘅模式。亦都係咧，就係、是、一方面咧，就係、是、全球播毒，咁啊唔提咯嗰 part。播完毒之後就好啦，我而家我送口罩俾你啦，係嘛？你有冇物資啊？跟住俾意大利踢爆，喂，原來要真金白銀俾 嘅 喎。 明買明賣嘅，唔係送嘅係。 係啦，明買明賣喎，咁啊打電話俾阿普京啦，咁啊大佬普京同習近平就兩個製造假新聞嚟攻擊美國嘅喎，原來因為最先出呢、這個利用社交媒體去抹黑美國嘅咧，其實係普京，係俄羅斯，因為。美國的國務院歐洲司的發言人是直接直斥其非，就是說俄羅斯利用這些假新聞來攻擊美國。那俄羅斯政府發言人也有公開回應的，其實那所以這個所謂假新聞事件呢，究竟會怎樣演變下去呢？我覺得呢基本上大家不用擔心，就不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即是我剛才所說的解放軍出動的。如果真的他有充分證據掌握美軍在武漢播毒，咁佢就應該復仇啦。如果係戰狼嘅話，點會咪揾幾條彈散講完就算咧？好啦，佢講完嘅目的係咩咧？志在就係出口之後就轉內銷，就令到大陸自己裏邊嗰啲嘅國民咧，就唔好再孖下習總就算啦。我覺得， 同埋永遠都唔會世界大戰嘅，因為點解咧？如果係咧，都係中國對歐美國家或者美帝嘅啫，係。因為不會現在有盟友是站在中國那邊，是跟其他即你說對抗西方世界這樣打上來的，不是世界大戰。 會啊，你說一下就是的了嗎？說兩說就信的了嗎？現在意大利都不會信你啦，除了阿塞俄比亞那個政棍那個因為收了錢才信你的，沒有錢收都不會信啦。我覺得 用錢買回來的政治忠誠， 所以安倍晉三省啊，立刻磅10億給世衛、 哦、 是希望世衛做事專業一點，他的說法才好笑即是話佢而家唔專業，美國佬可能就揾安倍出手，喂，幫我買翻個黑鬼過嚟。我諗就係而家呢個譚德塞啊，就奇貨可居啊！我諗而家 啊，台灣都係，而家美國就同台灣合作，係去即係喺防疫嗰方面，即、就、係、是、希望借台灣嘅經驗啊。 嗱， 冇幾耐之後，連歐盟都係啊， 中國共之爭啊，終於去到第三回合啦。國共之爭第三回合就肯定就係台灣勝出啊！今次、中華民國。點解咧？就係、是、咧，中共就全球講大話，不但輸出病毒，仲要老屈美國、美軍播毒。而家咧就變咗反眾憎。好啦，就扮抗疫領袖，大家都唔係好蘇佢。其實反而台灣好嘢，你知唔知？佢唔單止阿蘇正昌出咗個 post 啊，叫人買啦，即本買啦咁樣。我哋大把貨啊咁啊，因為佢而家日產 口罩 日產1000萬個，大佬全球排第二。咁啊，當初呢個咩？大 S 小 S 喺度鬧蘇貞昌嘛， 小 S 而家唔知道去咗邊啊！而家嗰個咩范偉琪啊嗰啲，而家唔敢出聲啊！而家好啦，最犀利係咩咧？前兩日我睇阿蔡英文去巡視一間化工廠，一間生產嘅 PPE， 台灣而家連 PPE 最高級別嗰啲防衞衣啊， 哦， 白色嗰啲啊， 都有得 即係警察包攬曬嗰啲啊，唔俾醫護用嗰啲，嗰啲叫杜邦嘅產品嚟嘅，即係個物料係 DuPont 嘅。 DuPont， 但係台灣係唔需要由杜邦進口，係國產。 係，哦，咁好嘢。 個原材料成件 PPE 都係國產的， 自主研發。 係啦，就是，自主研發，咁喺嘉義生產嘅。咁而家首先交付俾台灣政府就100万件。 嗯， 咁你話係咪華人之光 咧？你諗下，突然之間喺今次呢個危機，世界各地連歐美國家都因為面對突如其來自己防範意識不足而搞到一撲一碌，突然之間台灣喺呢個咁嘅危機過程裏邊咧，係聲名躍起喎。 喂，今次我覺得真係將中共比落去喎。 係啊， 係咪？你大選完之後，哇！蔡英文5年俾人鬧到撲喺度，好啦，因為香港嘅送中修例一役，就幫蔡英文助選成功，跟住就即刻武漢肺炎。但你看到無論他啟動這個的中央疫情控制中心，到一早開始生產抗疫的物資， 50多間公司被他拉入到， 將 酒廠變成做搓手液和酒精，台灣酒廠釀酒的本來是，然後呢將裡面生產的那些化工原料呢全部轉做生產抗疫物資，國家隊進場，人家真的是國家隊進場，就是由國營去生產，短短一個月的時間你看到，現在終於看到成績，這個就是不單止他的防疫政策，包括他後續，你看到一路以來怎樣動員商界，他 防疫已經比很多國，即是很多政府行早很多，他 是 預計得到 是真正的官，官就是政府，產就是產業，工業界，官產學學術界，科研，是三合一咁樣嘅喎，而家唔係香港咁喎，整條垃圾電子手帶竟然係啟動唔到喎，喺疫症關頭係彎嘅喎，你諗下幾撲街？ 呢個樣 今日 攞咗幾百億 創新科技處走去道歉，我想問，如果昨日到今日嗰啲人嗰條手帶唔 work 嘅，而走咗出去播毒嘅，你道歉嚟托啊？你切腹都冇用啦！6000條手帶得2000條係 work 嘅，其他 activate 唔到嘅。是收不到短信的，到現在都還撲你的街，現 現在抗疫的大佬，現在還有那樣東西不是兩天的，那條手帶我看新聞，二月中已經說政府不知道acquire了多少條了， 即是一個月前四個星期， 是一個月前的了，那個system已經是，只不過因為海外回來多，所以他們一天發出6000條而已，昨天即是發出的數量是最多的，那個system之前已經有在這裡了，我想問一下，其實個 vendor 邊一個人供貨俾政府嘅咧？你唔好話俾我聽，又係嗰啲咩楊全盛啊，嗰啲咁樣嘅洪維民啊，嗰啲 IT 界嘅嗰啲紅色肥貓啊。如果係嘅話，就真係撲街香港。唔單止個政府撲街，連個產業裏邊嗰啲 IT 人都係撲街嘅。上次旅發局大抽獎，咪就係判俾建制派嗰啲人做咯。連個網站嘅 traffic 咁簡單嘅嘢，都搞到旅發局一鍋粥。今次個電子手帶，幫我聽眾幫我揾下，究竟係邊個 vendor？哪一個功課給這個創新科技處的，一定要抽他出來，如果是這樣的話，喂大佬，人命關天的，這件事即等於你說生產一件 PPE， 原來件 PPE 去到要用的時候是防不到病毒的，是一模一樣道歉， 你整個急救電話出來真的緊急的時候打不通的， 是啊， 那有什麼用， 道歉，昨天那個拿了手帶的人打開個熱線都沒人聽， 沒人 聽電話的人說我不知道做什麼， 就 是大佬你起到咁嘅地步喎，大佬你而家第一日知道嗰啲人喺歐洲、喺美國、喺英國翻嚟咩？係咪？你而家48宗裏邊36宗外遊，8個係留學生確診。如果當中係因為有幾多人因為呢條咁嘅撲街手帶係冇辦法 trace 到，有啲人走去搭巴士啦，俾人影到啦，係嘛？ 唔止一個添啊！ 即係周圍走去播毒嘅話，咁你咪呢個咪垃圾政府咯？你唔抵俾人鬧呢個楊偉雄啊嘛？ 比下去啊！台灣應該是最早的政府咧，係去限制口罩出口嘅。你大家記唔記得？ 咪俾人鬧啊！ 兩個月前啊， 就俾范偉琪鬧啊嘛。 但佢係行先好多步啊，預視得到呢個情況出現啊嘛，所以限制出口啊係。你咪隔咗之後，你咪會睇到嗰個因為限制出口同埋隔離同埋個措施行快人哋幾步嘅話，產生嗰個即係巨大嘅落，即係巨大嘅差異啊！特別喺嗰個確診嘅數字嗰度係。 所以我覺得呢，就一陣間我哋翻嚟就要講下呢個第二波爆發嘅情況。咁啊，而家睇緊直播都有成10000多人，咁希望大家咧睇緊直播嗰陣時咧，就用 FPS 26296640咧轉數快支持我哋。咁大家見到我呢度咧有兩個公仔喺度嘅，其實大家睇唔睇到？可能睇唔到清楚。係 喎。 咁呢兩個公仔係咩咧？就係反 YouTube 黃標嘅 symbol 嚟嘅。咁咧就喺呢個青蛙頭咧，就係攞一條紅色嘅畫咗封咗個口嘅，就係唔可以批評中共嘅抗疫政策。而家唔單止喺 YouTube、Facebook 都係。 Facebook 都係。 都係。是撲街到咁嘅，其實，所以你話美國佬咧，即係唔係個個好人嚟嘅。咁呢個亦都係因為我哋咧，從逢親呢啲咁嘅節目咧，一定咧十幾二十萬人睇咧，實際上分到個廣告係300多元嘅啫。 好少嘅係。 即係可恥。 即係完全係不合比例。 可恥啊！即係等於我印呢個雷冠咧，印咗之後我話自由定價噶嘛，有人係俾10元嘅，我叫佢攞翻走。 係嘛？ 係啊，即係你唔好侮辱我，其實。我自由定價意思唔該，你尊重我，亦都尊重你自己啦。其實係，如果你俾10元我，你不如唔好俾，係咪先？所以我亦都支持，希望大家多啲直接支持 YouTuber。呢個唔係講緊你捐獻咁簡單，呢個係香港資訊自由嘅關鍵嚟嘅。你見到而家越嚟越收，越嚟越窄，越嚟越窄。大佬幾十萬人睇嘅平台，我哋 subscriber 20多萬人，係嘛？即係。followers 有20多萬人，好多人話叫我轉去 Patreon， 你睇到轉到 Patreon 嗰個 base 好細，其實佢即時會跌得好細。當然對我嚟講收入可能係會多咗，但係對接觸到嘅人而免費睇到嘅人嚟講咧，係大幅收窄嘅。其實係，如果我淨係喺 Patreon 播，唔喺 YouTube 播嘅話，係對我嚟講，可能我有好似老蕭咁有10000個 followers 肯俾錢嘅，咁我摁摁腳啦，每個月收錢。如果我做節目，是為了自己賺錢的呢，當然我會轉去 Patreon。 但是如果你說做節目是為了一個社會裏面在關鍵時刻發揮影響力的話，這個絕對不是一個最好的選擇的。我仍然希望大家直接支持我們城寨，你可以用轉數快寄支票來，轉數快 FPS 是26296640。我們先休息一陣， 由12號開始呢，就我們有大力呢就推外賣。那新蒲崗外賣自取咧就全單9折嘅，消費滿100元咧就9折，再送一支酒精嘅消毒出走液。呢個咧我哋斷咗好耐嘅，呢個咧係精心製作，有噴霧劑。呢個就係呢一個係乙醇啦、乙醇啦、甘油啦，同埋加雙氧水，照足香港 U 嗰個比例構成嘅。咁如果你新加入成為 Storyt， 我哋嗰個 App 嘅紅米會員咧就85折優待添，外賣送貨嗱呢啲咧係自取嘅。如果送貨咧，每張單消費每100元咧，就可以送去某啲指定嘅地點，就送一個例湯俾你添，同埋一支捽手液，每100元都係咁樣樣。咁新蒲崗咧外賣送貨咧，新蒲崗邊啲地方以前唔送嘅，而家都送埋咧，我哋請多咗夥計去送貨。就係雙喜街、大友街、五方街嗰啲工廠大廈、六合街、八達街、三竹街、景福街、係彩怡花園呢啲地方咧，全部列咗入去我哋送貨去嘅行列。三間時代冰室、九龍灣有得送外賣，炮台山同馬鞍山咧要自取嘅，冇得送嘅。無論外賣或者自取。每一單消費滿100元咧，就可以獲派一支捽酒液；每一張單消費滿200元咧，就可以獲派2支捽酒液。如此類推，派完為止。